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二，农历9月2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政府党组进行三严三实第三专题交流研讨。 京六机动车排放标准预计2017年实施，将成为世界上最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 本市将加大电梯安全风险监测和预警通报力度，2000台高危电梯月中完成体检。 本市明年新生儿预计达30万左右，全市3级医院都将开设儿科。 北京市消协发布双11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消费，慎重支付。 北京警方打掉特大诈骗网站制作团伙。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和王岐山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讲话精神，并就三严三实第三专题进行交流研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安顺主持会议。王安顺讲话说，准则和条例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按党规党纪办事，当好准则条例落实的领导者、执行者和推动者。同时要继续扎实开展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要按照中央和市委开好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的要求，确保会议质量，强化整改落实和立规执纪，努力推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制度化、长效化。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昨天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他强调，开发区及驻区企业要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瞄准产业高端，聚焦优势，重点突破，不断推动北京制造业向高精尖产业转型。王安顺先后考察了新投用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2期生产线，以金融大数据服务为主要业务的中金数据系统公司和北京奔驰发动机工厂。实地考察后，王安顺主持召开座谈会。他讲话说，在全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下行压力较大的宏观环境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保持了主要经济指标都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较快发展势头，成绩来之不易。王安顺强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要立足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抓住国家重大产业项目、首都城市发展重大需求和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开展创新，努力成为首都经济全面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的重要支撑。要优化产业链布局，打造产学研结合、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华盛顿市市长穆丽尔·鲍泽女士一行。王安顺说，作为两国首都，北京市与华盛顿市的友好城市关系已经走过31个年头，我们愿与贵市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互学互鉴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接优质科技创新资源和高校教育资源，互相支持企业参与对方城市建设发展，进一步促进双向旅游，密切人文交往。穆丽尔·鲍泽表示，欢迎更多北京企业到华盛顿投资发展，希望两市在经贸、旅游和教育等领域继续深化合作。会见后，两市市长共同签署北京市与华盛顿市交流合作协议。 据北京日报报道，应捷克布拉格市和波兰滨海省的邀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率北京市人大代表团于昨天离开北京，前往上述两国访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赵毅陪同出访。 新闻广播消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昨天举办北京大气污染治理历程1998至2013报告初评成果介绍会。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李坤生透露， 北京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草案已经进入审定阶段，争取本月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个标准将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有望2017年实施。昨天的成果介绍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区域代表介绍了他们在2014年组织专家团队对北京市自1998年至2013年期间开展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初步结果。初评报告摘要显示，1998年到2013年间，北京市常住人口、机动车保有量和能源消费总量分别增长了 70%、303% 和 76%。 1998年以来，北京连续实施了多个阶段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这次评估结果表明，燃煤和机动车污染治理措施对空气质量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 PM10 浓度持续下降。 据北京日报报道，全市2000台高风险电梯将完成体检。截至目前，市质监局已经累计完成1805台高风险电梯安全评估工作，完成任务总量的 90.3%。其中，老旧住宅电梯995台，公共交通等人员密集场所电梯810台。本月15号前，全市将完成所有高风险电梯的安全评估工作，加大电梯安全风险监测和预警通报力度，是2015年市政府重要民生实事项目，要求重点评估老旧住宅及交通、商业、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的2000台电梯。同时，各区县政府要建立政府救济机制，对产权主体不清、资金政策不明的电梯进行维修改造。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针对国家卫计委宣布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后，市民关注的北京政策何时落地、北京家庭生育意愿等问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昨天表示，预计明年北京出生人口将达到30万左右。据介绍，新政落地还需要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生生育法》的修订、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及相关政府规章的修订。预计明年全面二孩的生育新政会依法正式实施。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为了配合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今后本市三级医院都将开设儿科。此外，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园所正在重新选址，有望通过本部压缩、外部扩建，鼓励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发展品牌连锁方式，将优质医疗资源向新的居民社区疏解。同时，北大妇儿医院南迁大兴的项目正在国家发改委立项进程中。下一步，北京市卫计委还将探讨产科、新生儿科、儿科的临床服务无缝链接问题。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昨天从北京市供热办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5点，初步统计全市锅炉点火率达到90%，点火运行的锅炉超过3000座。随着锅炉陆续点火，供热管网将逐渐升温升压，居民家中的暖气也会慢慢有热乎气儿。同时，通过试供暖期间的调试，保证11月15号正式供暖开始后，市民家中室温达到18摄氏度。据了解，目前平谷、顺义、延庆的点火率已经达到100%。在试供暖期间，居民如果发现自家暖气有跑冒滴漏现象，应该及时拨打供热单位张贴在小区楼门口或者留在供热采暖合同上的服务电话，尽快解决问题。 美丽乡村筑梦有我消防进乡村月度主题活动暨北京市第25届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昨天在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拉开了2015年冬季防火的序幕。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同时发布了掌上119手机客户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今年北京119消防宣传月活动的主题是参与首都消防建设平安家园，努力将安全发展观念变成全市人民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在主会场，市民通过宣传片和文字资料了解了消防安全知识，参与了烟雾逃生、灭火等体验项目。 别人摸着墙，然后捂着口鼻跑就行，顺墙走。 而旁边工作人员还为市民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灭火就是灭火源的根部，好多人都是灭火焰部分。 在现场，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发布了掌上119手机客户端，展示了一键逃生、网格化消防管理功能。产品总设计师韩勇介绍， 针对普通民众，16年将是我们的重点。我困住了，我不知道在哪，我打电话我都说不清我在什么地方，这是很有可能的，黑的嘛。那我发出一键求救，安保人员就能看到哦你在什么位置。但这个功能呢要实现，必须跟这商场的室内的定位系统结合。我们预计在16年，北京起码有10-20个商场会上这个系统。 为增强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北京广播电视台多名主持人还牵手各区县地区消防支队官兵，走进农村、家庭、社区、学校、企业、网站和机关，把消防知识和消防技能传播到人们身边。多位主持人还被聘为社区乡村消防宣传志愿者。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李玲说， 通过今年参加这个活动，我自己也收获了一些平常可能不太注意的一些消防知识，比方说为什么消防日要设在11月9号而不是1月19号，同样是119，这是因为季节的因素，因为火灾隐患通常都会在秋冬季节发生。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媒体人的一份很重的责任，要把消防宣传通过我们的报道更加深入的给市民。 新闻广播消息，2015年冬季运输工作将从11月15号开始，到2016年3月15号结束，历时122天。冬运期间，北京地铁将采取多项举措应对大客流，包括继续加强限流措施，加强换乘通道、限流围栏、扶梯等关键位置人员值守力量，防止发生拥挤踩踏事故。此外，今年年底开通昌平线2期后，将新增加5座换乘车站。北京地铁将修订完善客运组织方案，和京港地铁共同制定协同处置预案和应急预案，必要时采取两线联动限流措施，确保新线开通后换乘有序。 据北京晚报报道，随着美国10月份非农数据好于预期，国际金价上周持续下跌，京城多家金店昨天紧急调整金价，每克下调了10到13元，黄金饰品价格又回到了近5年的最低点。据了解，菜百公司昨天紧急调整了金价，千足金每克289元变为278元，足金286元变为275元。北京太阳金店黄金饰品价格下调到每克274元，会员价269元，每克下调了13元。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消协昨天发布双11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慎重支付，并注意保留好购物凭证。家电、家具等贵重大件类物品可以到实体门店亲自体验后再订购。生鲜等保质期较短的食品或急用物品建议避开双11物流高峰。此外，消费者要增强安全支付意识，切勿轻信他人的付款要求、网页链接或扫入二维码等。一旦发现购物网站涉嫌欺诈或者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可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或向消费者组织投诉。如有涉嫌诈骗犯罪的，可向公安机关报案。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公安局昨天通报，近期打掉了一个特大网络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冒充《奔跑吧兄弟》《中国好声音》等时下热门电视综艺节目，以栏目组的名义向市民发送中奖诈骗短信以及恶意网址，要求对方填写个人信息，交纳几千-上万元的保证金后就可以获得丰厚大奖，如果不交有可能受到起诉，一旦有市民上当受骗，损失很难挽回。此外，双11即将来临，一大波恶意链接伪装成网络购物优惠券、微信红包等正向网民袭来。民警表示，犯罪嫌疑人先向手机用户发短信，称赠送一个双11现金礼包。当用户打开链接领取红包或优惠券时，对方要求输入收款人的个人信息，实际上这个链接里被植入了木马病毒。手机用户一旦填写了个人信息，银行卡里的钱瞬间就会被嫌疑人转走。民警提示大家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包括微信在内的各种红包点击后就能领取，不会要求你再填写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从市公安局了解到，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长期为多个诈骗团伙提供网站制作、域名注册、空间租赁、安全防护等一条龙服务的网络公司，抓获汤某、张某等犯罪嫌疑人30多名，涉案金额3000多万元。近期， 警方在侦破多起电信诈骗案件时发现，用于诈骗的网站都是从一家专门制作钓鱼网站的公司购买来的。一家名为中国八优的网络公司有重大嫌疑。经查，这家公司以非法盈利为目的，在明知对方实施诈骗的情况下，长期提供网站一条龙服务，涉嫌网络诈骗共同犯罪。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今年五月，北京市交管局成立了一支涉车专业队伍，凡是上路车辆存在违法行为，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在这支队伍中，一位叫程烨的民警，他不仅拥有一双慧眼，成为队中的打假专家，而且他每次纠正违法时，总爱多讲几句道理，让违法者信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早高峰，程烨和同事们在朝阳路对涉牌车辆展开突击检查，因为女司机正准备在直行道上左转，被程烨拦下。 你为什么遮上他呢？ 送孩子，单位就在边上，就差这么两步道的事儿。 您这么着给孩子带来多不好的一个榜样，说还是要树立一种遵规守纪的思想，甭管是什么样的规章制度，咱都要遵守啊。 是啊，我知道错了这个。 在日常检查中，程烨每次遇到一些容易纠正的违法行为，除了摆事实，还会多讲几句道理。 下次别这么走，今天呢对您处罚呢不是目的，主要是还是让您知道这个应急道真的是不能走，因为这是一条生命路，今天有可能是别人需要走这条生命道路，明天有可能就是咱们自己或者咱们的家人需要这条路来救命。 三年前，由于工作调动，程烨从刑警转变成了一名交警。在他看来，现在和原来的工作没有太大区别。涉车专业队主要打击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等隐蔽性强、打击难度大、社会危害性大的违法行为，所以人们称他们为交警中的刑警。 你有一辆奥迪轿车，套你牌的人也是一个奥迪轿车，甚至于他就把你的牌子偷下来挂到自己的车上，这样在路面行驶你是发现不了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个 A6 就有七八种，大家看都可能都一样，在我们眼里它是有很多区别的。 上个月，涉车专业队配合属地民警对机场高速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展开执法检查。在这次检查中，程烨就发现了一辆克隆车， 有一辆奥迪 A8 的轿车，这个车的登记也就是一个奥迪 A8 轿车，登记的是这个3.0的车呢，它的排气管是圆的，而它这个排气管是个扁形的，一发现车架号也是对的，但是一看我就会发现这个车架号是改动过的，不是奥迪原厂打刻出来的，就给它扣了，发现这个人本身他有一辆这个奥迪 A8 轿车，他又买一辆走私的，像这种车就打击难度非常大。 程烨为了掌握这些变假技能，到正规的牌照制作厂学习过，也曾到黑窝点套取过做假牌的方法。他说，号牌的真假不能以颜色和字体分辨，不同的号牌号段以及当时的生产工艺是不同的，这些都需要大量积累经验，造假窝点做的牌子是不可能了解这些的。 日常的积累，对车还有车务的手续，什么年代发的行驶证，车牌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号段，应该是什么样的颜色啊，它使用的什么漆啊、膜啊，这些我们都要了解。涉车案件侦查专业队它专业嘛，就是要干这些事情。 让程烨自豪的是，从专业队成立至今，没有一辆车从查处行动中逃走。前一阵子发生的摩托版二环十三郎的案件就是由他们侦破的。 从一点线索都没有，一点一点波斯抽检，把这件事儿找出来，这种成就感是其他的愉快所难以带来的。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天起到本月19号，财政部将发售第9期和第10期电子式储蓄国债，3年期票面利率4%，5年期4.42%，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发行储蓄国债。2016年的储蓄国债将从明年的3月份开始发行，市民可以从各银行网点以及网银、手机银行渠道认购。 市城管执法局昨天通报，即日起到明年的3月15号，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2015至2016年度采暖季供热专项执法保障工作，重点对供热采暖方面的违法行为、损坏供热计量装置与调控系统以及供热单位不实行供热计量等问题进行专项执法检查。 中国航天普通纪念币、中国航天纪念钞将于11月26号在全国正式发行，发行量分别为1亿枚和3亿张。北京市民今天起可以通过工商银行官方网站或者前往营业网点进行预约兑换登记。 北京海关昨天发布消息，机场海关从一批从德国空运进口申报为玻璃管的货物中查获了992只巨型蚂蚁，这是北京海关历史上单次查获活体蚂蚁数量最多的一次。经初步判断，这些蚂蚁为宠物用途，目前海关已经将这批蚂蚁扣留并移交有关部门做后续处理。 第一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今天将走进北京喜剧院表演，市民可以登录数字东城网站获取赠票，免费享受相声艺术的饕餮盛宴。 唱响青春中国梦第二届全国高校校园好声音大赛昨天在北京邮电大学启动，参赛选手需要在11月30号前登录第二届校园好声音大赛官网报名并上传歌曲参赛。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四级属于中度污染，东南部空气质量五级属于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邝小夏，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9摄氏度。据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雾转轻度霾，大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亲爱的，你知道吗？女人的衣柜总是少一件衣服。 一件怎么够？要买至少买4件。京东11月大促，服装11号开卖，价格一样低，买够4件，最低那件不花钱。买服装上京东，详情见京东官网。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亲爱的，你知道吗？女人的衣柜总是少一件衣服。 一件怎么够？要买至少买4件。京东11月大促，服装11号开卖，价格一样低，买够4件，最低那件不花钱。买服装上京东，详情见京东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老众万能险，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亲爱的，你知道吗？女人的衣柜总是少一件衣服。 一件怎么够？要买至少买4件。京东11月大促，服装11号开卖，价格一样低，买够4件，最低那件不花钱。买服装上京东，详情见京东官网。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校园手机攻防战第四篇，手机进校园如何管、怎么用，还需民主协商；热线征线索，说说双十一网上购物的猫腻。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5分钟不看手机就难受，没事就刷微信朋友圈。手机依赖症已经在大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中迅速蔓延。新闻广播记者兵分几路走进校园，推出系列报道《校园里的手机攻防战》，关注越来越多学生成为低头族的现象。那么，手机到底能不能进学校？进学校又该怎么管呢？我们认为，规则制定还需民主协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初日的报道。 在传统的学校管理思维中，尽管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但对手机几乎是统统说不的。因为手机不仅影响课堂秩序，分散学生注意力，而且导致过度上网、交友等使用失控的现象，甚至导致学生间的炫富、攀比。发生浙江传媒学院的老师怒摔3个学生手机的事件，自然也不稀奇。学生老师的闪转腾挪中，打响了校园里的手机攻防战。现实是，智能手机普及之风已经扑面而来，成为通讯交流、获取信息、拍摄记录等必不可少的工具。这也是手机在校园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学生用手机联络同学、拍摄课件、查资料，家长通过手机联系孩子。科技的介入也使课堂和过去老师照本宣科的授课方式完全不同。记者注意到，北京工业大学有老师研发出可以扫二维码的教材，让学生们扫一扫获得教材外的音视频资料。 美国纽约的中小学之前也一直禁止学生在校园内携带手机，然而今年初这一规定已经被废除。可见相比赌，有更多学校采取了输的方式。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敏琪也认同这种观点，不能简单的一禁了之。 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学校的民主管理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否则的话，简单的说一禁了之，那只是一种很武断的做法，而且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 对学生使用手机一棒子打死，搞一刀切，不免矫枉过正。手机不是洪水猛兽，能否正确使用关键在于人，在于科学引导。对学生群体使用手机，如果一味的强迫禁止，往往会适得其反，不能一味严堵，更不可放任自流。如何妥善引导，无疑需要制定规则。大多数学校具体操作中都采取了民主集中的办法。北京四中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 开始呢是学校强行规定的，就是手机完全不能外显。到中途呢，学生提出来说我们跟家长没法联系。那么后来学校做过一次修订，操场啊中午和放学后允许使。 无论学校采用哪种管理方式，关键是民主，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形成大多数人认可的管理规范。 双十一临近，各大电商早就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大赚一笔，而不少消费者也早早的把购物车装满了。庞大的购物大军当中，难免会有人遇到以下的问题，例如虚假信息、价格欺诈、质量问题、售后服务等等。而徐先生甚至还没到双十一，就感受到了一次虚假宣传。 秒杀活动，6S 嫩膜1块一张包邮，结果到了这个点之后呢，我们所有人都抢啊，全部没货。 徐先生等了半天的秒杀，结果发现不仅全国各地都没有货，而且就连店铺的客服都不知道活动的信息。 客服说没有啊，没有这活动啊，那个怎么来这个活动啊？ 搞这个秒杀活动呢，是京东自营的，还是说是有他们的相当于是代售的？ 京东的，他这个首页上就写的。 首页推广的是吧？ 对。 记者电话联系到了京东的客服，对方解释说，有时候京东推荐的活动竟不与商家联系，从而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是这样，因为有些活动是由我们这边来操作，第三方家他确实不知道有这个活动，他确实有像您所说这样的，之前也听到客户有这样的一个操作，他也有这样反映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感谢您反馈，后期我这边会帮您把这个问题要反馈到我们相关部门去，让他们活动这个期间的话和商家沟通一下，让他知道这个有这个活动。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邱宝昌对此评论说，电商在促销宣传中应该遵守广告法， 商家呢应该要诚信经营，既然做了这个广告，广告应该要真实合法，我们广告法规定的非常清楚，你线上的广告也要受广告法规制，你既然对人们去有这种宣传，有这种承诺，那你就应该要真实，你不能够以虚假的广告吸引点击进入你的网站去欺骗消费者，所以他这种做法，第一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因为他通过虚构事实欺骗消费者上他的网来购买的商品，然后又没有，对消费者的时间精力都浪费了。 好，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网上购物的过程中遭遇了虚假广告、价格欺诈、伪劣假冒商品，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5159063，或者给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的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藏高速清河大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